好啦，翻嚟第二节嘅星期二得到，咁啊嗱，咁其实呢个礼拜咧最大嘅新闻咧，其实就喺礼拜五出现。咁啊，礼拜五咧就系长和嘅业绩公布嘅呢个股东周年会啦，咁啊加埋记者招待会啦。咁啊，一如外界嗰个猜测啊，咁啊李嘉诚都系宣布退休嘅。咁啊，今年就89啫，未到90。 咁 争一年咁啊，可能都即系唔想剃齐头，因为咧好多时咧，中国人有一种咧，即系嗰种争少少咧就比较好啲，太完美咧就惊系就嗰年去噶啦。 所以就话唔好去到咁尽啦。所以嗰阵时咧，黄飞鸿咧拍到99集，唔拍得拍到100集。 冇错，咁佢唔去到90岁先出嚟咧，就惊呢好呢个世界好鬼衰嘅。一齊出可能嗰年就去啦。咁啊，所以李嘉誠咧，佢而家咧就叫做咧辭去呢個長和嘅主席嘅職位，咁交俾個大仔啦嚇。 一轉為叫做高級顧問， 高級顧問係長和顧問， 5000蚊個月啊， 係啦，一年 哦， 係啦，一年啊，佢每間公司咧每年收翻5000銀。咁啊，佢其實不嬲咧，都係收長江同埋和往咧係5000蚊作為年薪嘅。咁多年咧收5000，自從即係好似唔知七幾年開始已經係咁噶啦。咁當然啦，嗰陣時5000銀好多錢噶嘛，嗰時幾百蚊嘅啫嘛。咁而家梗係5000蚊梗係少錢啦。 幾好喎，唔使蝕嗰啲咩強積金俾基金經理喎，係咪 咁佢從來都唔使嘅，佢嗰份係嘛？咁 佢呢份人工應該可以申請到公屋嚟嘅。 哦，可以 收入計算， 可以收 計資產， 可以申請入綜援添啦，5000蚊一年啫嘛， 綜援得 嚇唔得咩？喂，填嗰份表咧，問佢填住址啦，深水灣道79號， 長者醫療券呢個 哦，佢可以攞醫療券同埋生果金，佢係夠資格嘅。就嚟90咯喎，點解唔夠資格？ 呢佢真係可以攞到啲低收入援助啊！ 可以，絕對可以嘅。咁咁佢貢獻咗香港，我覺得政府都唔介意俾佢啊，係咪？咁佢交咁多税一年， 其實派6000蚊俾佢，咁樣我都唔係好介意噶。 喂，梗係 最緊要大家有得攞個6000。 冇錯啦，係咪？咁嗱，李嘉誠咧，其實我哋其實之前節目講過好多次嘅，不過咧就其實好多嘢咧，大家喺網上都抄到嘅，例如李嘉誠嘅發跡經過啦，咁佢最主要咧就係李嘉誠咧。一个非常遇到一个非常之好嘅人，遇到一个好好嘅家庭，一个姓庄嘅家庭。咁而呢个姓庄嘅呢个咧叫庄静庵咧，就系香港第一代嘅钟表大亨。咁喺香港都非常之有名嘅当时吓。咁由于呢个庄静庵系佢舅父，即系佢老母嘅大佬，其实系咁啊亲舅父嚟嘅。咁所以咧嗰、那个。關係會親啲啦，係咪？咁我哋如果你大家有睇《賭城大亨》就知道咧，反而另外一個舅父就撲街啲，嗰、那個叫做咧，即係飾演何鴻燊嘅舅父咧，就黃一飛做嘅。咁咧就話咧，成日都走嚟免費睇牙，咁佢就剝咗佢棚牙，等佢咧以後都唔敢再嚟啦，咁樣嚇。咁啊，嗰個舅父就衰啲，咁呢個舅父好好嘅，甚至乎咧嫁埋個女俾佢。咁佢個女呢就叫做莊月明啦，就即係李嘉誠嘅老婆。 呢個好多人都知 啊。呢個好多人都知啦。咁當然啦，呢個李嘉誠都係非常之運氣好，就有佢一個咁好嘅舅父變成外父，就借咗六雞嘢俾佢呢，就打本出嚟做塑膠廠，就賺咗第一桶金。 不過最緊要都係就佢自己能夠把握到呢六雞嘢點樣去運用變成依家今日嘅、 哦。當然啦，係啦，即係其實咧，香港有兩個巨富咧，都係由外家咧就資助佢哋起家嘅。因為當然啦，你冇第一桶金，你點去運作咧？係咪？冇理由喂啲人話，我揸當年揸住10蚊落嚟香港嘅啫。係啊，問題冇你外父借六雞俾你，你點樣起家？靠嗰10蚊係咪？吉串魚蛋就得嘅係咪？ 第一桶金啊，一向都好重要嘅，講真。 冇錯。咁啊嗱，因為咧好多人咧都喺度講，其實依兩日咧就講到好似李嘉誠追悼會咁啦，好似已經係過咗身嘅人啦。 如果琴日你就咁睇新聞，扭開電視，你真係以為琴日李嘉誠走咗？ 因為係咁播翻細個啦，後生啲相出嚟，連連 Facebook 都好似有擺喎，係咪啊？ 我未，我係唔係啊？依個長和咧，佢自己公布俾傳媒㗎，有啲舊相啊，李嘉誠係拍地啊嗰啲相咧，講到好似80年代佢去拍地咧，就話太貴啊，嫌人哋貴啊咁樣，有埋啲片出嚟嘅嚇。咁但係咧，我其實係有個朋友咧，就唔係我自己嚇，係十幾年前，我有個朋友咧就話，即係當時佢話俾我知，佢話咧呢件事佢都冇同人講過，就係咧佢話佢好佢。 应该是讲緊90年代尾的2000年代初呢，佢呢就去拜会李嘉诚。当时佢嗰盘生意呢就啱啱起步，都叫做有啲即算係都做得唔错。 能够拜会到李嘉诚去盘生意都真係唔错下。 係呀，咁佢后咪呢嗰间公司入咗蓝筹啦，都即係到后期近呢几年又蓝筹嘅。都好大嘅，都成千億市值嘅。咁當年佢嘅公司係幾十億市值嘅啫，即係唔算，即係對於李嘉誠梗係唔係好大市值啦。咁佢就講咗個故仔俾我聽，佢話咧，李嘉誠教佢做人。佢話咧，李嘉誠嗰種謙虛咧，你係覺得話你自己覺得唔係，即係覺得有啲唔好意思啊。佢係咧送，即係同佢見面之後咧，係送到佢出去 lift 嗰度。即係當然佢當時都係一個即係有少少名氣嘅老闆啦，但係以李嘉誠嘅身份，哇！佢都估唔到咁客氣嘅。佢而且咧，無論乜嘢咧，任何人佢都係好好禮貌嘅。佢話呢啲咧就係大有錢佬嘅風範，真係要好似去到李嘉誠嘅級數咧，對人好好禮貌，無論任何人，所有人不如幫我撳呢嗰啲咧，佢都唔該嘅。咁咧呢樣嘢係佢即係學咗之後咧，佢教我，佢話咧，李嘉誠對於佢個做生意啟發好大，即係對任何人都係好有禮貌，都係好客氣。咁當然有好多有錢佬，即係當然都係叫為富不仁啊，或者好囂張啊，好盛啦。但係咧，佢哋即係 好多人用一個對人囂張嘅態度嚟話俾人知自己有錢啊嘛。 哦，係 驚你唔覺得佢有錢。 其實咧。最有錢嘅人係唔會咁做嘅，調翻轉頭嗰啲人咧係好有禮貌、好謙虛，你佢估唔到嘅，你完全估唔到嘅。咁啊，佢當時佢就話俾我知咧，佢話當年見咗李嘉誠之後咧，係令到佢成個人即係完全改變咗佢嗰個作風啊。即係佢當時佢已經係有啲錢㗎啦。咁啊，但係咧佢都未覺得哇唔得啊，我仲未係嗰個級數。向李嘉誠學習，佢第一條件就係好好禮貌。呢样嘢其实系啦，谦虚好礼貌。咁呢样嘢咧，其实我呢个古仔咧，两年前我哋初初做节目嘅时候，我讲过。不过当时嗰个唔系好多人注意啦，亦都唔系好多人听啦。咁而家我所以再讲多次啊。咁啊，而家即系当然啦，嗰个我嗰位朋友，我都成十年冇揾过佢啦，因为人哋已经系蓝筹公司嘅老板啦。嗰间公司都过千亿市值噶啦，已经吓，咁啊都冇再揾啦。咁啊。見到咧，其實老一輩嗰種嗰啲企業家或者有錢佬咧，都係嗰都係嗰只嘅喎，好好禮貌啊，好客氣，好謙虛嘅喎。 同嗰啲慳家少少喎，即係有啲人影到阿李嘉誠咧，佢搬屋都係用紅白藍膠袋啊啲咁樣嘅喎。 唔通揾 LV 咩？ 有啲富貴啲真係家，真係成啲 off 呢啲咁樣嘅，話俾人聽我有幾多個呢啲 咁 啊。 哦，係啊，咁唔係。 如果白手興家嗰啲，如果出搬貨袋，唔知有冇人買嚟用？ 有，一定有嘅。喂，有錢都需要搬屋噶嘛，都要搬嘢。其實咧，原因可能係冇咁啊，冇嗰種產品。因為你搬嘢咧，你譬如話，你冇嚟揾個 LV 夾去搬嗰啲雜物噶嘛，係咪？咁都係紅白藍吉袋啊、紙皮箱嘅啫。 揾的科啊？ 嚇？ 揾的科搬嘢。 哦，的科係嘛？嗰啲紙皮箱，喂，好似俾人清盤咁樣。你試下筆馬威、羅碧咸永道，喂，你好似俾人清盤 嚇，俾人接管，俾人接管， 係咪似俾人清盤接管多啲喎？所以都係唔好亂亂嚟啦。喂，咁啊，李嘉誠講完咧，我哋唔係好似想搞咩李嘉誠追悼會，喂，我哋咧講翻少少股市，點解咧？因為啱啱咧呢個禮拜咧就出現咗個情況係點咧？高开低收，唔系，低开高收，基本上日日都低开高收。咁咧跌咧，本来跌试过跌，有两日咧就跌几百点，又收翻上嚟，收窄咗个跌幅。第二日又跌低开百几点，跟住又收市又扯翻上嚟。咁变咗咧，试过连续几日咧，就其实打紧底个市。咁上个礼拜我都讲过啦，节目嗰阵时就系话咧，今个礼拜应该系31,800咧就会做一个小箱顶，因为上一个。頂位就係31,800，咁點一點又落翻嚟，今次亦都一樣。不過佢嗰個回嘅幅度咧就冇想象中咁大，即係我期望可以懟到落31,000啦，但係最低咧去到31,100零咧就停手啦，就跌唔到落去。咁應該打咗底咧，下個禮拜我估就要衝上去噶啦，成個市。咁但係我哋唔係講股市先，而家咧就反而咧有兩隻股票同大家即係研究下啦，唔係叫大家買嚇。 係。 咁有一隻咧叫1705賓士國際。係。咁啊，依間嘢咧就唔係買賓士嘅，大家嚇即係唔好搞錯。依間嘢咧係買珍珠奶茶嘅，就係天人名茶。 嘅香港 代理， 代理 系啦。咁天人名茶咧，佢就1蚊招股啊，好似吓。咁一开始就2.几噶啦。咁嗰当时喺度睇啊，呢只嘢掂喎，但系咧就的唔起心肝，3蚊我想买少少。跟住咧，到最後嗰日，我唔知做乜嘢，好似唔得閒咁啊，冇買到啦。咁啊收市 喎，幾倍噶咯喎，仲追？ 係啊，升咗2倍，但唔係，我覺得會再炒嘅，一定係再炒一陣嘅。所以第二日咧，佢原來當日收市已經去到收3.98啦。 嗯。 咁第二日咧更加癲，一開始就4.2、4.3， 未止 一分鐘嘅啫，跟住就冇唔夠十分�鐘就扯上去。最高扯到7.9， 嗯，真係好誇張啊！ 但係去到7.9嘅時候咧，我見其實啲盤都唔係好敢追噶啦，已經 係啊！嗰啲全部都係啲莊家嘅。 短時間內升4蚊升到上7蚊咧，呢個係 佢1蚊上市， 好唔正常嘅狀況。 因為咧，通常啲新股一上市嘅時候咧，即係我講下啲傳媒都通常會點做啦。第一日升到咁勁嘅話咧，傳媒第一日收咗市之後一定會大肆報導，你一手賺 係啦係啦係啦， 話但係大家咩話你一手啊已經賺咗 幾千銀啦，八千銀啦， 差唔多八千啦，啲咁樣嘅。 其實冇嘅，因為你2000股一手嘛，咁、你1蚊翻嚟，我4000啊，咁啊咁啊唔止喎，咁你賺2.9嘛，賺成萬銀㗎。 第一日未去到2.9嘅，第一日收市。 唔係啊，第一日收3.9几啊收市。 係，你嗰日未夠八千嘅，記得。 唔止咁過萬㗎啦，第一日已經賺12蚊手㗎啦。佢嗰日報咧應該係上午收市，上午收市就收3蚊啦，你就賺咗8000蚊一手。 除咗傳媒報賺幾多錢，仲會報下個市盈率而家擠高咗幾多嘅。 即係講下同埋佢講佢個發跡市係點樣咯。咁好多人就會睇咗呢日，哇係喎。哇，咁好賺啊！第二日即刻就睺下係咩價，仲有冇得追咧？好多人就15、16喺呢個位咯。 係啦，咁 即刻擠上去嘛。 當時我就覺得咧，如果係當即係第一日咧，就可以去炒搏一搏嘅。咁第二日咧，佢一扯到上7.9咧，我就即刻同網友講啦。咁我喺嗰啲我哋嗰個星期二波馬股專區咧，就同大家講：喂，依啲價錢唔好掂啊，大家，因為咧。隨時殺落嚟咧，就你會輸錢嘅。咁啊叫啦，咁啊原來許留山咧好好彩抽中咗一手，咁啊執咗唔少啦啊。咁啊但係咧我就即係嗰陣時跌翻落嚟5.几咧，我話唔好掂啦，只股票玩完噶啦，炒完啦，開始派貨啦。咁啊叫大家唔好買。咁啊琴日收市就落去4.0啦，4.0几啦。因為一路咧有仲琴日仲有網友問我好唔好買，佢話跌咗20%喎，4.几嘅時候，我話唔好買呢只嘢，唔掂得噶。 因為咧太多呢啲咁嘅城中故事咧，其實好快咁樣去洗咗人腦咧，就會覺得喂佢係咪真係追得過㗎？我如果就算我依家真係買咗嘅話，我算唔算係高追咧？之後會唔會仲會上得翻去咧？因為好多人見到佢上到7.9嘛，咁有冇機會仲翻翻上去噶？ 嗰下 7.9翻到6蚊都好啊！ 嗰下7.9咧就係洗你腦嘅嗰個方法嚟嘅，所以一見到呢啲咁嘅走勢咧，大家第一時間要訂，唔買得噶啦呢啲股票。因為咧，佢係洗你腦嘅嗰個印象啊，7.9就係入咗你腦啦，永遠入咗你腦。一睇呢只股票咧，你會用7.9嚟做嗰個比較，你會潛意識咧覺得會去翻嗰個價嘅。呢個係最危險嘅股票，所以咧，以往有好多隻我哋之前講過嘅嗰啲陰乾股都係啦，譬如話中人壽60蚊，大家咧就記住60蚊噶啦，所以咧，無論你幾錢買咧，上翻28蚊你唔會止蝕嘅，因為你覺得係會上翻60蚊，係嗰個潛意識係浸咗你入咗你腦10年啦。你諗下2007年到60蚊，到而家11年啦，你個腦亦都揮之不去。咁啊，亦都要講多個故事啦。有個網友咧。 悲剧嚟喎！你讲啲乜故事？ 绝对系悲剧。点解咧？有个网友就 PM 我，佢自己喺证券行度里面做嘢嘅。咁佢咧有个客咧，佢话俾我知咧，个客都系听我哋嘅节目。 嗯， 但系咧 都发生悲剧，咁啊真系要检讨啦。 佢听得太迟， 听得太少。 我唔明， 听咗唔明， 我唔知几时开始听啦。嗱，佢就话咧，诶，嗰个客都系听你节目嘅，但系咧我叫佢唔好买941，佢啊净系买941；叫佢唔好买3988，佢又买3988。咁呢两只我都话呢两只股票咧系好难升嘅，因为咧最多散户揸嘅其实就唔系中人寿，系3988。 嗯， 第二日中人寿941日贵啲咧，都相对少啲散户追，但系佢哋就专系揸两只。佢系咪听错咗我讲3968啊，大佬？我系讲3968个招商银行，唔系讲3988中银，系咪？喂，中银大陆嗰只中国银行系唔买得嘅，货太多太散。大莊咧係炒到最後嗰陣先炒佢，你會一路跑輸大市，嗱40000点咧就會炒到你啦，因為咧其他炒曬啦，唔炒你唔得啦，咪一定要喐埋你噶嘛，係咪先？咁但係你會跑輸大市咯，嚇、啊！你買招即係如果 我一路強調咧，要買內銀股咧，就首選招商銀行3968。咁如果你要買香港銀行咧，你可以買恒生，又或者咧依個叫做咧中銀香港。中銀香港我一時間太耐冇買，我唔記得咗個 number 啦，大家自己揾下。咁變咗咧，我唔明點解嗰啲網友聽我節目又會咁堅持，就係買嗰兩隻啦，嗰啲比較陰乾股啦嚇。咁依個都好難明，因為咧洗咗腦。真係入咗腦咧，覺得係唔得啊！佢覺得會翻家鄉，翻家鄉咧好難嘅。 呢啲有啲似咧，就係話啲人同股票產生咗感情，咪就係呢啲咯。係 啊， 即係唔好成日諗佢究竟會翻家鄉先。如果其實你有時你換咗馬嘅時候，你可能嗰個位係蝕咗，但係你其實可以喺第二啲地方身上咧再搶翻嚟。 係啊，所以咧聽我節目嗰啲網友咧，你哋如果有857啦，有941啦，有嗰啲2628啦，抌曬佢啦。保險股梗係買結呢個叫平安噶啦，平安。所有股票落晒强者手嘛，你梗係揸平安㗎，平安已经90蚊喇，89.9喇，係咪 ?Johnny 嗰陣时84.5我都叫佢买啦，咁Johnny 都有听我讲都买咗，买港交所买平安，一定买强势股㗎嘛，你冇辦法㗎，庄家係得呢啲货佢一定炒呢啲㗎嘛。嗱咁嚟緊呢嗰隻100毛上市喎，咁100毛嗰个嚟緊呢啲即係網友會關心有冇得炒啦，係咪？咁我覺得都會有得炒嘅。問題呢， 因為你見佢嗰個招股價呢其實同好似天人差唔多嘛。 一蚊至過二啦。 咁你會即刻深入嘅印象就會 喂，而且見到係啦，見到個天人呢個 reference。咁所以大家我諗反而要留意，就係佢會唔會好似出現天人咁嘅情況喎。可能擠完一浸之後嚇， 我絕對會啦。其實 之後會唔會有一啲好似莊家活動咁咧？即係會唔會喺開市半小時內嚇4蚊擠到上7蚊咁大幅比例嗰啲升上去咧？呢啲一定係唔係正常嘅市場活動嚟嘅？ 嗱，因為咧佢係咪同一個莊，我唔敢講啦。亦都就算知，亦都唔可以講出嚟啦，係咪？咁但係咧，你根據佢嗰個招股文件披露咧，佢係集資8100萬，佢嘅集資額係比呢個天人咧就少咗2000萬到啦嚇。天人都集資1億到噶嘛，佢係集資8100萬。咁佢咧嗰個叫做公開發售嘅部分咧得678萬股，係咪？咁你諗下啦，一蚊股就600幾萬啫嘛，係咪？好容易就第一日俾人掃曬啲貨啦，即係講散户啲貨啊嚇。就算俾你2蚊，咁都係1000幾萬啫。咁2蚊第一日成交可能就幾億噶啦，咁但係呢只咧相對嚟講個前景就會比天人差少少。咁當然啦，你講到如果你話譬如話4蚊去買天人嘅，咁個前景我諗都冇乜嘅。點解咧？佢賣珍珠奶茶其實係可以好好賺，問題你1蚊賣俾你嘅時候，佢已經係反映咗佢嘅股價同埋佢嗰個市盈率噶啦嘛。咁如果你4蚊，係咪等於佢一杯珍珠奶茶要賣92蚊咧？我哋落去買嗰杯鐵觀音珍珠奶茶23蚊啦，咁如果等於升到4蚊嘅天人名茶，係咪要賣92蚊先可以等值到佢個股價咧？ 係咪或者佢如果佢再擴充多啲分店嘅話，就可以追得到呢條數翻？ 都追唔到4倍啊！嗱，老實講，始終實體店咧，你個增長咧，去到而家天人再上一陣咧，我覺得佢已經增長咧唔會好大噶啦。當然啦，佢嘅業務前景會比100毛好少少啦，因為100毛嘅業務前景係向下嘅，其實係跌緊嘅佢嗰個盈利啊，同埋佢嗰個模式咧係可能慢慢咧市民都會覺得啊。 體驗咗啦， 即係唔覺得再新鮮啦。咁變咗咧，佢係有錢賺，問題咧佢嚟緊嗰個盈利能力咧，應該就會下跌。咁所以咧，佢今次賣出嚟咧，第一陣一定炒嘅，因為少貨嘛，街貨一定係少嘅。佢公開發即係得一成公開發售啫嘛，90%係啲大户揸曬噶嘛。咁嚟緊要炒咧，就大户一定係會將佢擠高嚟派貨，即係講到坦好好白嘅一定係派貨噶啦。問題咧，佢。嗰、那個壽命又會炒幾多日呢？我估計都唔會超過3日， 即係同天人差唔多嘅，都係。 其實天人就已經爆噶啦，琴日已經開始爆了。 而家啲股新上市都係炒幾日，你唔係藍籌嚟咩？呢啲唔會長炒長有。 係啊，即係咧，依啲你只能夠少住玩咯，你唔能夠瞓身去買咧，搏依啲就危險咯，係咪？咁佢可能都會炒好多倍嘅，因為始終啲貨俾人炒乾揸乾曬嘅時候，一定係炒貨源歸邊噶啦，係咪？ 咁睇啦，抽咧，如果你得到攞到咧， 哦，當然啦， 就如果你再見佢一上一市之後，就想再去買去追咧，就 唔係你要睇住即刻走咯，你唔好諗住哇大安旨意啊，冇又怕夜晚瞓覺啊，喂未必瞓得著噶第二日。不過咧， 頭兩日都安全嘅，第三日我唔敢講啦，因為咧，你如果第一日去追咧，照計都有可能賺錢，嚇，照計咋嚇，未必嘅，可能佢今次莊家，哦，聽到我哋講有機會賺錢啦，好，第一日就俾你，係，我哋講過啦，喂，依個係麥加登嚟嘅狂派啊，係咪？ 聽翻之前嘅節目啊， 係啊，我所以咧，今次麥加登啊出翻嚟啦，又係狂派噶啦，嗱，依只嘢咧一定係派貨嘅。啊，咁啊，总之咧，你咧就系一个恶口偷金，你只能系谂住偷佢嘅啫，冇谂住咧同佢发生感情吓，因为咧一个跌紧嘅企业咧，一定系冇前景嘅 吓。好多人谂住自己系柯柏文啊， 已经 可以制裁到狂派， 可以制裁到麦加登系嘛？ 不过依家如果根据天人呢个经验之后咧，大家都唔理呢只股究竟佢嗰个咩嘢背后佢个发达之路究竟系点样啦，最紧要食咗嗰一阵就走。 哦，系啊， 多数都会咁。 呢啲咧，你只能够同佢玩 one night stand 嘅啫，第二晚就唔识佢噶啦，你明唔明啊？所以咧，大家短炒玩一下得咯吓，咁啊呢节时间差唔多，下一节翻嚟再倾。